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03章军训。开学第一个星期是没有安排课的，先上一个星期的开学讲座，然后是为期近一个月的军训。袁子峰逃掉所有的讲座，天天在外面瞎浪。至于林天宇呢，已经开始自己的军训生活了。周末谢廖东特地从 S 市坐高铁回来，帮袁子峰收拾东西，顺便聊一聊。袁子峰后来知道这房子是李琴叔自己贷款买的，虽然不大，但胜在地段好，每个月都要还房贷。不过李琴叔自己倒还能撑得起来，每个月还能存点钱。他按照李琴叔的意思开始布置房间，弄到一半发现沙发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放，犹豫了一下，给李琴叔打了电话过去。李琴叔没接，后来才又重新拨回来。 刚才忙，怎么了？ 袁子峰调换了一下摄像头。哎，你看这个沙发摆哪儿啊？ 放那边角落吧。对，挨着植物那里，刚好放得下。哎，你今天给我搬家了？ 啊，弄完了找个阿姨帮你打扫卫生。 谢谢。什么时候军训啊？ 哎，后天啊。袁子峰叹了口气，坐在沙发背上头，挺无聊的。老爷子让我开个病假条，直接不去军训。我想了一下，反正家待着也没什么意思，还不如去玩一玩。 是该去一下的，毕竟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。哼，那你继续忙，我也得处理公事了。有空再聊啊。 袁子峰挂了电话，盯着手机黑了屏才缓过神来。一抬起头，袁子峰发现谢廖东正一脸诡异地看着自己，顿时面无表情地问道，怎么了？ 你不觉得你很有问题吗，老大？ 谢廖东郑重地说道。袁子峰望着他，面上没什么特别表情。什么问题啊？ 你跟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有这么多话吗？ 谢廖东眼神凝重，在沙发上坐下，特别认真地看着袁子峰。 你想想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太看重李琴叔了？ 瞎说什么呢你？袁子峰站起身来，一只手敲在他脑袋上，淡淡道：我平时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，难道话题不多呀？ 不是，我觉得我们俩真应该好好聊一聊。你真的不觉得？ 不觉得？哎，你赶紧把我吩咐的事儿干完了，这才是道理。谢廖东张了张嘴，还要再说句什么？哼。苗元湖应该还不知道你以前那些个风流韵事的吧？啊？ 行，你够狠。 俩人折腾着把这一室一厅布置完成，已经差不多快晚上了。袁子峰找了个阿姨，又点了份外卖，俩人坐在屋子里解决了胃的问题，这才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事实上，谢廖东说的话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袁子峰的警惕心。如果一个人这么说，他可以觉得对方是看错了。但昨天赵熙也说了，他晚上做梦都在喊李琴叔的名字。可是他……袁子峰眉头一拧，他喜欢李琴叔？怎么可能呢？他绝对是个直的呀，谈了多少恋爱，全是姑娘啊。袁子峰一时间没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适的借口，不由得也有些慌乱了。 真的是因为报复李雨锦吗？他接近李琴书，真的只有这一个原因吗？军训开始，袁子峰这糙得不行的人完全忽略掉了什么防晒霜的这种选项。寝室里面防晒霜摆出来最多的人居然是周春。 你本来就挺黑了，防晒也没什么作用啊。 不行，我现在是棕色人种，不能给晒成黑色人种了。 周春认真地说道，往自己脸上弄了一大坨的防晒霜。 你们真不遮一下，小心把俊俏的容颜都给晒没了。 我这不过没你这么夸张，我看子枫也挺夸张的，他居然不涂防晒，对自己的容貌太有自信了。 袁子枫换好衣服站起身，晒黑了也丑不到哪去。周春嘴巴一撇差点哭了，这是什么样的自信才敢说这样的话呀？可偏生袁子枫还真有这样的自信，而且最近袁子峰确实是有这个美黑的想法。袁子峰他们寝室在新生群里挺火的，毕竟一个寝室里面三个人都是拎出去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帅哥呀，而且类型也并不是千篇一律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周春夹在里面就显得格外的尴尬呀。因此在寝室全市出动前往操场的时候，他们吸引来了绝大多数人的眼神，有大胆的姑娘甚至凑上前来问袁子峰要联系方式。联系方式？ 对，以后有空了大家可以约出去玩一下呀。 赵熙和周春都以为袁子峰会拒绝，没想到袁子峰顿了一下之后居然说道，行，你记一下。赵熙眉头一拧，等姑娘欢天喜地地走了之后才道， 你 渣男啊。 袁子峰魂不在意地迈开步伐往前走，声音平静地开口道，号码给的我对象。 怎么突然有了一种被强迫塞了一嘴狗粮的感觉，我现在略有一点不适应。 甭瞎逼逼，你好歹还有对象，我连对象都没有，我才是货真价实的被塞了口狗粮好吗？ 袁子峰倒没注意到这两人在后面是怎么被塞狗粮的，他更期待的是晚上李琴书会不会收到那姑娘的好友申请，会跟姑娘说些什么呢？会不会打电话来找他主动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毕竟李琴书已经好长时间没给他主动打过电话了。他们俩之间反正永远都是袁子峰在主动，虽然他现在还有些闹不明白自己对李琴书到底是什么感觉，但不得不说至少一直自己主动，这让他觉得非常不爽，所以他一定要让这不爽消减几分。袁子峰几人找到了自己的队伍，站进去直接被安排到最后一排，秦东之也在，这人自从第一天露面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，估计是住在外面的。见袁子峰过来，他挑了挑眉，袁子峰直接忽略他，站在离他两个人的地方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